轻地扬长而去，他带走的香气不知哪里去，翻开了试卷又徒添悲意，奇迹的泪水冲淡了分担美誉，终于光抱起却无人能同悲喜，他守着家里 断的山也转。妈呀，留不住的水，妈呀，搬不动的山，妈呀，钻不出的窟窿，妈呀，结不成的缘，那小曲 在变转变不表点，想说爱又怕被拒绝，只见你的名字没来到口边。你说在一起靠誓言，心里充满问号等号和句点，想要是撒野陪住你天天在兜圈，只见你的影子在晃动一遍一遍。 我愿委曲求全，对不愿拉不紧的感觉，试过才能满心理解。 我愿不顾一切，让感情不再美天上一天又一滴点。 你说在一起靠感觉，感觉无常在变转变不表演， 想说爱又怕被拒绝，来到空间。 你说在一起靠誓言，心里充满问号等号和句点， 想要是只怕你撒野，陪住你天天在兜圈，只见你的影子 去求全，对不愿拉不紧的感觉，是我才能满心理解。 我愿不顾一切，让感情不再没有表点，那会挂上满是冬天，即使天上一天。 才能满心理解， 我愿不顾一切，让感情不再没有表点，那会挂上满是冬天，继续天上一天又一滴天。

从光阴期间穿过心灵，收到了一圆剪一段地平线，做我的起跑点， 勇敢大步向前，我走出一片天。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， 向前飞，日月轮回一千年。 我们和未来有约，约在时空的极限， 用爱跨越时间，将生命连接。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，啊，

像从前啊，自己实在太好强，像现在啊，只求你回身旁。 放下骄傲以后出发，面对自己也就不再有负担。看往事啊，渐渐风轻云淡，看来路啊，只求爱的清爽。 你能不能把过去固执的我遗忘？ 我愿意为你调整自己的方向。 多少的晚秋